喂，欢迎翻到嚟《港珠澳》第49集啊，系啦，咁今日我哋好多人啦，系啦，就有我二世祖啦，仲有边个喺度啊？自己报自己讲啊。 咁我啊猫啦， 啊我啊简诺夫， 系猫仔喺度嘅。 副后帅 开球都得喎，今日四个齐晒咯，做完节目开台喎，系啊，副后帅， 做完节目宵夜好冇？ 又得啫！ 你估你寻晚个录音室咧？我哋真系 我都 OK， 我都想，其实都好耐冇出嚟食饭，系咯。咁啊，今集就直情系呢个叫做即系 Trump 上咗台两个礼拜啦。咁其实我都去咗旅行两个礼拜咧，所以几差冇做节目啦。咁就一片狂风扫落叶式，即系佢。Trump 喺上個禮拜禮拜尾嗰陣咧，為我哋澳洲人送咗一份大禮咯，其實都好黐線喎。啊，貓主席，你有冇留意啊？ 有好多喎、啊，佢都即係好多動作喎、啊。你講個大禮邊單先？ 咁不如講下咩啦？講下佢即係呢個喺禮拜四嗰陣咧，喺華盛頓郵報咧率先就報導啊 Trump。同埋我哋嘅總理 Malcolm Turnbull 咧個，即係其實原本咧佢哋咧就 book 咗一個鐘頭去傾呢個電話嘅。咁其實有咩 areas of discussion 咧，都係講下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咁啊 Trump 啱上台咁打嚟同澳洲呢個叫 long term strategic partner 傾幾句咧。因為其實澳洲同埋美國嘅關係咧，其實係早喺二戰時期已經係有噶啦。因為嗰陣係美軍同埋即係澳洲軍同埋美軍又一齊去打。日本仔啊，尤其是喺即系太平洋防线嗰度啦，同埋其实喺越战嗰阵咧，如果大家有熟历史嘅话咧，美军同埋澳军咧系有好多合作嘅机会嘅。同埋其实咧，即系你我啊，其实你都咁多位咧，有冇听我哋我同台长做嗰啲节目咧，就讲澳洲咧中部咧有一笪地系美国属地嚟嘅，你知唔知啊？摆晒啲卫星碟喺度做南边嘅，即系叫做帮美国收好多卫星情报嘅，知唔知有呢样嘢？ 哦，听过下咯，但系就系听过， 系啊，咁即系 有好大笪荒芜嘅地噶嘛，我哋澳洲中间 嗰度做咩？唔系荒芜嘅地噶，起咗嘢嘅，但系就即系 有晒卫星有成， 系啊，即、就、系、是、一个 Area 51咧，等于系即系神秘地方，系冇人俾入 嘅。呢單嘢同 Kidman Access 有關係嘅，嗰陣時點解話要唔想賣俾大陸？因為驚呢一度咧，俾大陸會入到去啊嘛。 因为其实你成个西澳， 佢系包埋 Kidman Access 嗰度噶， 有一大部分系佢噶嘛，因为嗰度真系好大噶嘛，成个国家咁大噶嘛，基本上就 系啊， 咁近，系啦，咁就， 但后屘都卖咗俾大陆啦 ，Kidman Access 而家有三分一， 玩完 ，anyway 啦，呢个唔系今日所讨论嘅嘢啦，即系其实澳洲同埋美国系不嬲都系叫做。大佬同埋細佬咁啊！即係就算 Australia Day 咧，嗰陣未爆呢單卡嘢出嚟咧，Trump 都特登發賀電就話，即係恭祝一個 long term partner， 即係一個不可多得嘅 partner， 係 啦，係啦，咁就即係生日快樂咁樣啦。 其實長期以嚟，譬如話喺國家嘅 security 嚟講咧，國家保安嚟講，其實美國同埋澳洲其實喺太平洋兩個係其實一個同盟嚟嘅，差唔多係一個聯手，係大家係一個好親密嘅拍檔咯。 因為 嗰個係， 因為你 同盟嚟可以叫做一個同盟 ally 啊，其實可以叫做。 因為其實即係一來佢哋就係成日做聯合軍演嗰啲啊，你知即係澳洲啊、紐西蘭啊、美國啊同埋新加坡做聯合軍演嗰啲噶嘛，喺南太平洋係咯。同埋你話即係美國喺。南半球嘅盟友，南美嗰班友咧，而家阿 Trump 爺上台咧，就即系都更加冇计倾噶啦。同埋就不嬲，你话即系美国佬，你知嗰阵佢哋有一个叫做 Group of Five 定系 Intelligence 定 Eyes of Five 咁样咧，就美国、加拿大、英国、美国同埋 澳洲。 我唔记得系新加坡定系乜嘢啦，即系总之系唔系日本啊 ？Sorry， 系日本啊，即系五个国家互相咧就系会互相交换情报啊。咁而美国咁当然系监听埋你呢四另外嗰四只嘢啦，系咪？系啊，咁就即系讲紧系一个好长久嘅关系咁样咯。咁即系猫姐，你可唔可以讲下咧？阿 Turnbull 同埋阿 Trump 爷咧讲电话咧发生嗰啲咩事？可唔可以略略讲下？ 呢个系一个传闻嚟嘅啫，但系唔知系真定假啦。但系好多传闻已传媒已经吹到好大啦，即系个个冇乜澳洲人都唔知呢单嘢。就系话说喺上个礼拜咁啊 ，Trump 同埋阿 Malcolm Turnbull 本来有一个钟电话嘅对话嘅，跟住咧点知咧讲到未够一个钟咧，就俾 Trump cut 线呢个传闻啫。但系真系系咪真系俾 cut 线，就真系冇人知嘅，系啦。而家仲好似系咪仲 check 紧话边个同当日系边个同阿 Trump 爷倾电话，即系喺侧边啊？ 因为其实咧嗰日咧，阿 Trump 爷咧就讲咗几个电话嘅，有打俾普京啦，咁啊打俾几条友咁样啦，系啦，即系啲即系啦，而家即系阿猫姐所讲嘅嘢就系啱啦，就讲紧即系而家查紧边条友仔喺度放料爆弊啲咁嘅嘢出嚟，系啦，仲要爆得咁 detail 咁样咯。 因为其实爆咗之后咧，阿 Turnbull 咧都好似面懵懵咁啊，即系佢都冇话好强力或者好抗议性去即系话否认呢件事。 咩？佢后屘有补充噶，佢话其实我哋有通过电话，但系未去到冚线呢个阶段。佢有补充呢样嘢。 未去到，咁但系应该嗰个气氛都唔会太好噶啦。如果即系根据双方嘅口吻， 你其实你谂下，其实阿 Turnbull 又唔 make sense 嘅，你有乜理由第一次同人倾电话叫人哋收 refugee 啊？即系好似咧，搵人笨嘅，搵人笨，即系你想同人哋搞 relationship， 你都唔会第一次好似搵人笨噶啦，系嘛？你唔好讲阿 Trump 正常人，你都觉得兴啦，系嘛？ 唔系你啱识个朋友，个朋友问你借钱咁样咯，喂，收翻条旧， 同埋 收翻条旧数先。 佢应该系要大家即系友善啲，握翻下手先，因为佢喺阿 Trump 一路嗰个竞选嘅活动啊，同埋嘅活動之中咧，佢係唔贊成阿 Trump， 佢冇支持過 Trump 噶嘛，係咪先？即係冇支持過 Trump， 佢係支持係阿希拉里噶嘛，係嘛？佢都話咗，如果出到 Trump 唔知點啊，又即係佢都係唔支持阿 Trump。咁而家 Trump 第一次傾偈，你咪應該緩和翻個握翻手，大家揸揸手做個好朋友先啦。跟住其他嘢飲茶食飯啊，借錢嗰啲下次先講，係咪啱啱？ 唔係，即係咁講啦。你即係其實Donald Trump 嘅 Twitter 咧，其實傾完電話就係 Do you believe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take thousands of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Australia? Why? I will study this dumb deal. 其實關阿 Trump 差事咩？呢單嘢，你第一次同我講電話講啲咁嘅嘢，即係我嚟想同你 say 個 hi， 你同我收舊數，咁即係點咧？ 係咯，要追數咁咯。即系追数，喂，你收呢支几个料收咯，咁样即系唔系几明智咯。第一个电话系啦，冇错，要追数咁样。 即系第一个问题咧，其实系咩咧？因为而家Donald Trump 就系主力搞紧呢个难民嗰单嘢啊嘛，即系佢系好强硬，系唔收啲难民噶啦，咁样啊嘛。你一突然间同佢讲话，喂，你前朝同我倾掂，你接收我啲难民。如果佢收你，咁佢先嚟讲嘅嘢，佢点交代啊？系咪先？即系你俾咗一个好难嘅落台阶佢啊嘛！你讲你唔会喺呢个时候，你等佢迟啲放，唔系迟啲佢难民政策搞掂咗啦，定咗啦，佢系有少少眉目放松啊，你先同佢重提呢样嘢噶嘛？而家你俾系你而家呢个叫佢，即系佢应承你好定唔应承你好先系嘛？头先可能佢本身开阿参谋长话喂呢啲嘢，即系佢心谂咗佢迟啲先讲啊！而家嚟讲，我而家应承你，我点同即系成我成个。即系选后嗰个政策啊，我咪自己打自己嘴巴，我唔可以啊嘛。 我觉得，因为阿 Trump 做生意噶嘛，即系其实佢可能心谂你唔系法，你即系未同你都未识你已经同我收数。 唔系， 兼且佢嗰个难民政策，佢讲已经有人好多人话你 racist 啊，有乜嘢嘢啊？点解要呢啲唔收啊？唔收呢七个唔收个？如果你突然间话我唔收呢七个，但系澳洲我收，更加俾人知你 racist， 哇你 racist 啊咁样，即系更加 racist 啊？点解嗰啲七个唔收啊？点解澳洲嚟嗰啲嚟收咁样？ 唔系， 更加俾个借口俾人去 racist 话 Trump。 有一样嘢好难，点解咧？因为喺一个 Mandusmanawu 嗰度啲难民咧，大部分系嚟自伊朗嘅。 嗯， 你知美國同而家佢係好主力對住伊朗噶嘛？中東嚟講，伊朗係即係美國啊 ，Donald Trump 嚟講，即係佢係好特別唔妥伊朗嘅。咁你而家嗰啲難民伊朗嚟噶嘛？大部分啦，即係你嗰啲難民係唔係話第啲其他國家嗰啲難民嚟嘅？係中東難民主要。 九樂富，喂，其實咧，不如咧，我哋咧同聽眾咧介紹一下。Manus 同埋 Nauru 啊，咁即系 Manus 同埋 Nauru 咧，系两个喺巴布亚新几内亚嘅岛啦。咁就系澳洲嘅移民局咧，就系系咪叫租借？点点佢 啲啲啲佢點樣？佢點樣？即係其實阿 John Howard 點樣攞呢兩笪地翻嚟嘅？係去對租借啊，定係點樣嘅？其實係 佢俾錢租㗎。佢之前去買一個地方租咯，唔知租有個年期，我唔記得咗租幾多年嘅。咁佢租嘅，跟住咧之前有單新聞，唔知有冇睇過咧，就話咧其實咧之前前朝阿 John Howard 租咗咧擺喺度曬隻嘅，跟住咧死人 Labour 咧就想吸水咧，咁又喺度擺啲難民入去咧，乘機咧喺度呃錢咧。有單新聞咪話佢哋喺度利用呢個 Manu 同埋 Nauru 呢個refugee camp 嚟呃錢嘅，好多 receipt 都係。好多 receipt 都係冇人簽名啊，求其話有張 receipt 就喺度呃咗幾個 billion 啊嘛，已經 Labour 嗰陣時你有冇睇？係啊。 咁其實即係嗰陣，即係點解即係其實呢個叫做呢兩個距離澳洲，距離 Queensland 係咪都要三個鐘機啊？定係兩個幾鐘？ 唔係佢嗱嗰個距離咧，嗱澳洲最北嗰度叫 Cap York 嗰度，跟住嗰個角咧最北去對住呢個新基納加角嗰度咧，呢個 Manus 咧就距離嗰度一千公里， 係啊， 而呢個 Nauru 咧就要二千幾三千公里， 即 係最近 兩 公里多。 两三个钟机啦，呢要系咯， 几头机咯，搭飞机都几钟头机，其实系好即系 如果做千几公咧，咪差唔多同诶即系差唔多咯。 咁其实咧， 咁好似先嚟落去 Melbourne 咁上下咯。 最多咪伊拉克、叙利亚、索马里、苏丹、阿富汗咯，系咯。 啊，咁我讲嗰度点解佢嗰时要摆咗外岛嗰度咧？因为咧就系唔想俾佢喺本土上得，即系收容喺本土度嘅。咁因为咧，如果喺本土度咧，实有好多啲左交团体咧，日日喺嗰啲营嗰度咧示威啊咁成嘅。即系佢专登系要隔离，同澳洲本土隔离咗。咁喺嗰度最多俾啲基本嘅有食住啊咁样俾你喺度咯。咁你即系离开，即系唔俾佢上呢个澳洲本岛呢个地方啊。咁样就因为如果佢俾佢上咗岸咧，其实有个唔好信息就系话更多嘅船民会涌过嚟嘅， 抵垒政策变咗 系啦，唔系佢唔系，即系就算你嗰个禁，而家佢喺嗰个唔系禁闭式嘅，应该佢可以周围去，不过你个岛度你咪行咯，走到去边啊嘛， 你游、啊、即系游水俾鲨鱼咬啫嘛，系啦，anyway 啦，即系呢个叫做咧，其实咧，我唔知道你哋其实有冇睇之前嗰几年嘅新闻咧，其实。你話 Run Manus 同埋 Run Nauru 呢兩個，呢兩個叫難民營啦。你知道其實係新鴻基有份講，係 Wilson Security Run 嘅呵，有冇聽過？ 係啊，依單又係新聞咯，又係話即係 郭炳江、 郭氏兄弟嘅啦嚇，郭氏兄弟啦。咁話佢又呢個佢又話又用啲即係不正當手段，可能有啲少少即係賄賂手法咧，就攞到即係個合同啊，攞到嗰啲工作嚟做嘅咁樣。咁啊有啲傳媒又報章又係喺度設備咁啊，將呢單嘢講出嚟咯咁樣啊。 嗰 個咪 Panama Paper 又係由巴拿馬嗰度又爆出嚟咯咁樣嚇。 唔出奇啊！咁啊～即係其實你話 Wilson 其實不嬲都係白足咁多爪噶啦，係啊，即係其實佢哋除咗 Wilson Security 佢哋有份之外，你就算你好多新加坡啲大商場咧，郭氏兄弟都有份嘅，所以其實我喺新加坡 hea 咧有啲商場咧成個新世紀咁，不過都係唔好講呢啲啦，都係講翻 Trump 啦，係啦。咁就讲紧即系 Trump 同埋阿 Turnbull 呢个 call 对于之后有冇影响？咁其实咁多位知唔知阿 McCain 咧？其实呢个老共和党员咧，佢都即刻要走去澳洲领事馆度解话咁样啊！但系冇人知个内容系讲咩咯，系啦。 咁而家其实我睇到有好多新聞，我唔知真定假嘅，有啲就话係根本冇吸佢电话嘅，有啲就话其实呢仲话到喺Trump 颁布呢、這个即係佢嗰啲政策难民政策之前呢已经有对即係有试过两次有美国嘅嗰啲即係收难民嗰啲人呢就去嗰两个岛度呢其实就做緊呢啲嘢准备即係可能即係因别嗰啲咁嘅工作嘅，其实就同即係佢嗰個消息就話根本就如常進行，即係冇受影響嘅。咁其實我就睇唔到喺主流傳媒有呢個報道，咁就可能係一個流料嚟咯。 Extreme vetting 啊嘛，話即係美國啲移民局去嗰度，即係有一個即係嚴刑逼供，你邊度嚟？你係咪想過嚟？你嚟做乜嘢？點解你要嚟？咁樣咯，係咯。 佢係啊，佢話佢都佢都咁樣，佢好驚會放咗幾個啲 bomb 入去噶嘛，即係你放咗幾個啲真係啲雪山 bomb 入咁點算 咧？呢個亦都呢個亦都係傳媒，即係其實而家啲料係滿天飛咧，即係有人係話 Trump 講過話。大佬，你澳洲收容咁多难民，又要我硬嚼，咁系咪要食多几个Boston 嘅 suicide bomber 咁入嚟啊？咁样系啦， 系啊，诶，咁又系嗱，你乜净系我哋嗱，你好似讲开啲难民咁啲话，你净系我哋一个区都收咗万几个咯，系咪？一个 sub 都可以挤万几个，咁你千几个算得乜嘢啊？系咪啊？你 pump up 啲人前一后一咁大，一度摆两个都摆得晒啦，系嘛？香港澳洲咁多大屋，系咪？你咁多人支持呢个难民政策， 净系猫 咁香 部嗰啲都应该 起 码放到五十一百个啦，系 嘛？你澳洲啲大屋系咪又前一得一嘅？喂，你后边。每间嗰啲话你话支持咁大爱嗰班，每人喺个后院摆两个，收两个都收咗啦，千几个人算得乜嘢啫？系咪？美国唔收我，澳洲自己用乜嘢近啫？系咪？你净系你啊，好似话咩？我哋有个镇咩叫 Fairfield 系嘛？都收万几个咯，系嘛？咁我千几个算得乜嘢啊？系咪？ 啊，你讲开 Fairfield 呢单咧，咁好似上个礼拜咧就报纸话咧咩？佢有啲人出嚟反，即系话。即係話鬧政府，唔可以再收再咁多難民入去個 Fairfield 嗰區嗰度噶啦。 幾個？ 唔係16000，佢有6000，一半入，有一半。但係佢之前已經有噶啦嘛，但係之前已經有嗰啲中東難民噶啦嘛，而家佢就收 萬噶啦，收埋啲就真係。 政府訪個報紙個訪問嗰個人咧，其實就本身就係難民嚟嘅，中東嚟嘅。但係嗰條友都鬼爭咁嘈喎，喂頂唔順啦，呢個 Fairfield 即係唔係本地人，即係唔係本地白人或者成喎，係嗰、那個。嗰人系中东嘅，即系同埋嗰啲乡里，即系而家新嘅啲难民系嗰啲乡里嚟嘅。佢都话顶，佢话佢都唔想政府再收呢个难民啦。 因为佢自己好明白自己嗰个质素，即系嗰个问题喺边啊嘛。佢比白人更加明白嗰个问题喺边啊嘛。 喂，同埋之前你有冇睇嗰个 Gladys 咧，即系嗰个新嗰个 Premier 咧？都话佢要重新考虑嗰、那个收难民 New South Wales 收难民咯。佢上咗台之后，佢话因为而家New South Wales 爆行啊嘛。 系， 即系佢连嗰个女人都话要重新考虑喎，而家。 你谂下，你正规移民又多，国际学生又多，投资移民又多，咁你再收呢啲 又多，仲有班黑民喺度啦，系咪？ 咩文话？ 黑民啊，啲 illegal 嗰啲啊， 哦系啊，大 唔走嗰啲咧，系咯， 大把啦，系啦。 啊系咯， 即 系所以佢话而家 New South Wales 爆棚，佢话要应该要重新考虑呢个 refugee 嘅政策，所以连嗰个女人都咁讲， 拎佢哋去北澳咯，北澳个人口咁稀少， 系啊， 都 话 拎去Malcolm Temple 屋企咪啱咯，佢话要收多啲嘛 ，Malcolm Temple 或者增加嘛，本来万三计增加到万八个嘛，所以我觉得 Malcolm Temple 根本系左都唔系右嘅，扮右啫嘛佢。 一早话咗噶啦， 咁所以咪有个好似我哋有个我哋个友好嘅党，咁佢哋咪有个行动就话走转去即系啲有钱人区啊 ，Malcolm Temple 嗰、那个呢度，我哋澳洲叫一个叫 Pump Paper， 即系啲即系非富则贵啦，嗰度啲好真系即系啊，即系嗰啲人咧，个个真系非富则贵啊，只手第一第啊，贵过你全家嗰啲啦。咁嗰啲嗰人哋咪话去嗰度即系扮难民，去嗰度就做一个示威，即系话你哋既然收咁多难民，你试下收我哋区。我哋即系收啲摆你哋区咯，咁我就支持你啦，咁样咯。咁呢个行动好似话嚟紧 星期 六会进行咯。 今日星期六定星期日我唔记得，但系佢哋即系佢 系 啊 ，Malcolm Turnbull 啊，猫系就系啲政客啊，啲有钱人嘅地方话，你哋咁支持收难民，咁咪摆啲嚟你个区咯，系咪？咁你 fair 啊嘛，嗱你講你話你我哋又因為我哋就係通常人都話收難民，我哋就要公平，唔好 racist 咁樣，我哋嗱你咪冇 racist 咯。如果你將啲人擺曬 fairfield 嗰度，你咪其實你咪對 fairfield 啲人 racist 咯，係咪啊？啱唔啱啊？咁你叫得 fairfield 啊嘛，你對 fairfield 都唔 fair 啊，係嘛 ？fairfield 不嬲都係，我、哦、你即係而家喂，其實啊。阿猫主席咧，你而家即系都喺嗰头蒲多啦，即系我知道你都接 唔上。我又冇喎， 有冇落喺？有冇落嗰头啊？因为 Fairfield 我冇去啊。 Fairfield 你都基本上系 我好少去添啊。Fairfield 你 Fairfield 基本上系只不过系 Cabramatta 嘅东北啫嘛，咁你中间咪隔 Canley Heights 啊、Canley Fair 嗰啲噶啦，已经 Canley Fair 啊。 我就少啲啦，因為我主要都係喺咩啦？Canterbury 嗰個大區咯，即係 cover 埋咪 Narre 啊、Riverwood 啊、Roseland 啊，最到咪去到 Hurstville 啊嗰啲咁嘅地方咯，嗰啲啊。 因為即 係我就我喺嗰度做嘢多咯。 即係而家 Trump 就其實即係佢而家就話 ban 呢幾個回教國家90日入境咁樣啦，咁你話其實即係其實係有一扎人係翻唔到美國或者係唔敢出國咁樣啦，即係其實都好多伊朗嘅好多時候甚至係攞咗綠卡噶啦，即係都 on the spot 俾人cancel 佢嘅 work visa 啊，唔俾佢入境啊，踢走佢咁樣。 有啲甚至航空公司唔俾上機添。咪话有啲即系去到机场都上唔到机咁样。 系啊，咁就哇有冇睇咧？其实咧，而家咧啲强国学生咧唔敢出国，好癫，即系唔敢离开美国啊。 系啊，惊入唔翻啊！但系因为嗱，你阿 Trump 嗰啲政策睇得出，佢系对伊斯兰啦、中东啦、啲难民啦，咁跟住佢喺佢嗰个 list 上边咧，第二班系咩咧？就系中国人啊嘛，即系佢系对。佢對於中國即係中國咧，佢都有一套嘅政策噶嘛，佢喺佢嘅政綱上邊。咁人哋見到哇，佢第一招已經係真係中嘅喎，真係喐手喐咗佢講嗰班喎。然後佢喺佢嘅政綱裏邊，我哋中國都係喺佢嘅政綱上邊嘅喎，即係都係咁。佢下一招會喐我哋嘅喎。咁而家啲人睇到咁樣咪即係驚，即係驚咯，驚係驚翻咗中國翻唔到去美國咯。咁佢咪死都唔走，冇走。 阿 Trump 找佢競選承諾嗰條數啫，只不過 係係啊係啊，咁就睇到原來話呢條友真係嘅喎，真係找數，所以咪唔敢咯。 係啊， 即係唔好話，又亂講嘅啫，唔係亂講喎，真嘅喎。所以問翻又真係，咦？我真係翻咗中國翻唔到嚟嘅喎。嗱，嗰啲中東人翻咗國翻唔到美國喎。哇！如果我哋中國人翻咗中國翻唔到嚟，咁點算啊？係咪？咁咪死都唔走咯？而家咪 你唔好話中國人啦，連挪威咧之前嗰個嘅Prime Minister 啦，首相啦，因为其实佢咁你知做首相你要周围外访咁样，佢2014年咧去过伊朗咧，佢上个礼拜咧入呢个叫做华盛顿机场嗰阵咧，佢都有麻烦，你话烧即系烧 文化啦， 烧到即系唔单止呢几个国家啦，其他人都濑嘢咁。你头先都讲咗啦，阿 Trump 即系而家就喐回教国家啊，喐伊朗啊，即系几格格咁样啦。咁佢就另外一样嘢咧，其实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即系之前咧喺美国有一样嘢咧叫 block Uber 啦，而家即系一个好流行嘅 hashtag。咁点解要 block Uber 咧？就系、是、其实上个礼拜六，其实都唔系上个礼拜六嘅，系前即系其实系我谂系。上即都可以话上个礼拜啊，今日星期日啫，系啦。就美国你知好多机场有嗰啲反 Trump 示威啊嘛，咁即的士佬又即系入唔到机场咁样啊，咁 Uber 咪你知 Uber 有 surge pricing 噶嘛，系咪？即系你譬如你话突然之间 demand 好多 ，OK， 全部车费 1.5倍或者2倍咁样啦，咁咪令到啲左交好嬲咯，咁所以咪要 delete Uber 咯。系啦，咁 delete Uber 就令到咧 Uber 咧嗰个 CEO 咧都要离开 Trump 嗰个叫，即系 Trump 其实系同一班 tech 嘅巨子咧组成咗一个叫做即系、就是、叫做圆桌会议咁样啦，个 round table 就即系俾好多譬如经济 advice 咁样啦，令到即系 Uber 个 CEO 都要离开嗰个嘢咯，系啦，咁即系。Trump 就几样嘢喺佢 agenda 度啦，就有回教啦，有中国啦，同埋另外一个咧就系印度啊。咁印度咧，其实咧佢冇讲到明刀明枪要喐印度啦，但系你即系、就是、你都睇我 post 埋嘅一堆新闻咧，就即系 Trump 系想喐呢个叫做工作签证噶嘛，美国呢个叫 H1B visa。其实你哋有冇跟呢单嘢？ 啊，我都有聽過嘅，咁其實咧，因為咧，有，因為其實美國而家嗰個法，其實好多係可以嘅，即係啲公司咧就會請一啲人翻去，即係喺美國嗰邊做啊嘛，尤其是直谷嗰度啦，嚇、啊，咁同埋有啲譬如畢業學生咧，佢揾到工嘅時候咧，亦都可以留喺美國噶嘛，咁就攞叫 H1B 嘅簽證啱唔啱啊？ 你知唔知你公司好多人攞 H1B 嘅？ 喺美国，你个你我个我个 我嗰度 监制系你你嗰间嘢喺美国咧，系啊系好好好多人攞嚟出片。 唔奇啊，我澳洲都好多啊，澳洲我一撞一撞面印度人、大陆人多过差唔多一半一半同本地人。 系啦、 啊， 咁 你嗰张近唔近乎我哋澳洲嘅四五七签证啊？系咪系咪都系咁相近啊？ 类似咁啊， 即系用用工作啊技术嚟到系系攞嗰个居留嘅。 问下二世祖清楚啦，喂，听讲二世祖你都系试一头痕紧、啊。 我非常头痕，即系其实咧，大家即系我都唔怕讲啦。咁即系点解我成日潜水嘅？因为其实我系喺美国去咗搞啲自己 personal 嘢嘅。咁睇嚟咧，譬如我过去咧，因为其实即系你知其实你知唔知咧？澳洲同加拿大人咧去美国做嘢好易嘅，只不过系攞 H1B 一个可以变绿卡嘅 visa 难嘅。咁其实咧澳洲人咧去美国咧有一个叫 EB， 睇下先系咪叫？EB three 咧，等等啊，等等啊，睇睇先 ，EB anyway 啦 ，E three visa 系啦，咁就可以咧就签系 E three visa 你开嚟睇啊，咁就基本上系即系叫做好易入去嘅，但系呢啲咧就咧攞唔到呢个叫。即系你卒之咧，你都系要变 H1B 咁样啦。咁基本上咧，而家咧 H1B 咧就系好多系，即系尤其是阿简诺夫讲紧嘅 outsource 咧，就攞晒嘅。譬如即系有几间就譬如 Infosys 啊，系啦 ，Infosys 同埋有几间系攞晒，我唔记得咗另外有几间系咩？因为我之前同 friend 食饭嚟讲。 Infosys 咁啊，最大澳洲都系啦 ，Infosys 嗰班印度人攞晒 IT 三。 系 Infosys、Tata 同埋Accenture， 即系嗰类咁嘅嘢攞晒啦。系啊 ，Tata 有好多咯，系咯，咁就讲紧系，因为其实你而家咧每年咧系得个即系 H1B 系有呢个叫这个叫做系有乜鬼嘢？呢、这个叫做有 cap 噶嘛，系啦，咁就即系每年系好似 lottery 咁样咧，咁就即系你决定攞几多少。咁而家就系话系咪好多人咧？即系讲紧系即系特登揿低个人工。咁嚟去攞呢个叫 H1B visa 咧，系啦，咁就系其中一个嘢啦，系啦，咁就 咪有 sorry 有传闻嘅，好似话，譬如而家好似有个咩噶嘛，即系你要符合一个薪金嗰个标准，即系最低薪 呢、這个呢、這个叫嚟噶嘛，六万蚊至十三万，系啦， 有传闻话佢会提升到13万咁啊大镬，因为你13万 嘅钱好犀利，点 会 俾啲咩工啊？ 13万我都搵，屌13万我都搵到啦。 你系啫，唔系个个系噶嘛，唔系个个系噶嘛。 你揸 H1B 咧，就要 minimum 咧，间公司俾13万年薪你咧，你先可以留低嚟做嘢。咁咧就如果你冇13万嘅咧，全部要趯走。咁即系话佢如果传闻就如果佢咁样 double 咗呢个最低工资嘅嗰个起薪咧，就咁你变咗大堆人咧系唔符合嘅。咁嗰啲又变相搵咗好多班人好难走噶啦。 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咧，而家咧，因为其实咧系佢一年就系批85000咁啊，而家就话我而家咧，即系咧据呢啲亦都系江湖传闻啦，未经证实啊，即系呢个叫做就 scrap 咗个 lottery system， 就令到无上限，但系咧就会好似阿 Trump 咧对付啲难民咁样咯，会 extreme vetting 咁样咯，即系譬如即系有需要咪请咯，同埋要令到即系譬如真系高薪咪请，即系唔系好似，因为其实咧而家咧讲紧咧喺2016年咧最多咧，即系其实呢度有两位，呢度其实有三个系 IT 人。最多就 Cognition 啦 ，Cognition 你知又系啲大 outsourcer 啦 ，Bank 嗰啲啦，跟住之后就 Y Pro 啦 ，Y Pro 就基本上乜都做啦，好难做啦 ，Infosys、Tata 同埋就算话 Facebook 咧都有 15% 嘅人咧系攞 H1B 嘅，所以 系 好癫。 系啦， 系啊 ，Infosys 做晒啲 developer 嗰扎，全部佢唉佢 dominate 晒个 market 咁滞噶啦 ，Infosys 嗰班。 咁就即系其实咧而家咧最大嘅H1B 咧嘅 holder 咧系。其实是印度咯，系啦，咁就 系啊系啊，真系 系啦，咁就即系，但 澳洲都系啊，澳洲都系啊，而家四五七都系啊， 澳洲四五七多印度嘅咩？ 多印度，如果做 I T 嗰 I T 嗰啲九八成系印度人啊，如果讲 I T 啊，讲 I T 嗰个范畴。 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咧，你话如果你话将 H 1 B 变成咁样嘅话咧，咁就会将 H 1 B 系 limit to 一啲叫做好 senior 嘅人，或者就算系 fresh grad 系可以攞 H 1 B 噶嘛，咁都唔得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其实你话呢样嘢有好有唔好啦，即系你话好系，你话譬如一啲真系好 experience high 嘅人就可以 fair 啲咁样去入到美国度做嘢啦，因为你唔 你冇影响，你都话。 你都玩十几万啦，有咩影响啫？系咪？ 唔关我事，唔关我事。但系即系讲紧系即系讲紧系，譬如即系有啲人真系有心入嘅话，就唔需要经过 lottery 嘅洗劫咯，同埋亦都保障到你话真系，譬如你话即系难听啲讲，你六万蚊喺美国 IT 就好 entry level， 咁你话不如俾机会一啲本地嘅人，好过要输入人才。 系啊，俾啲 fresh grad 好过啦，俾啲自己嘅新嘅吓，系咯。 我而家其实咧，我 refer 紧呢篇 article 咧，系我谂佢呢个女仔系阿 Cisco 个 HR 嚟噶，我之后 send 俾你咧，系啦呢篇 article。呢篇 article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有趣嘅，系啦，即系你话会唔会影响到我？我觉得唔会影响，但系其实你话对于成个 industry 嚟讲系好事嚟嘅，我自己觉得，即系就算我因为呢单嘢而出资，即系譬如我有咩 plan 系衰咗嘅话咧，我都觉得对成个 industry 嚟讲系好咯，起码唔使咁低啲价啦，系咪先？ 唔系，同埋佢 而家四五七都系咁低咗个市场价钱噶。 同埋我覺得 I T 嗰個影響，即係佢對美國影響，因為佢而家係其實嗰啲公司啊 ，I T 公司係請咗好多，其實美國本土人相對好少嘅啫。 係啊， 咁即係，但係佢變咗你嗰啲公司喺本土揾唔揾得翻咁多人咧？這個都係一個疑問咯。喺短時間裏邊啊，即係 fill 翻嗰啲位啊。如果你話唔請外人， 所以我就 呢幾年 lost 咗啲 skill 咯，係啊，有啲真係有個後遺症咪咯，係咯 ，lost 咗啲 skill 咯，係本地人會啊， 所以 有班人係俾人趕走咗出個市場噶嘛， 所以就你話阿 Trump 爺會唔會真係再去 喐 H1B 而令到佢更加 fair 咧？其實我係抱樂觀態度咯，係啦，咁就下一節再傾啦，係咯。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翻到嚟第二节啦，咁继续有我二世祖啦，同埋咁多位喺度咯，系啦，我哋头先我哋拗咗成节咧，讲一个 topic 咧，咁有点嫌慢，咁就我哋落下一个 topic 啦，咁就。昨晚打大交啊 ，Melbourne 好恐怖啊！有啊，猫猫主席有冇睇啊？ 有睇到啊！啱啱我都有啲切身感受，因为佢系啱啱系围绕单嗰个叫 Airbnb 咧。大家有冇可以解释下咩叫 Airbnb 咧？喺澳洲嚟讲， Airbnb 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叫做喺美国嘅，即系一开头咧，其实我自己用 Airbnb， 我谂都用咗差唔多四五年啦。咁就原本一个 website 咧，咁就基本上系你可以搵嚟租呢一啲短期嘅地方咁样啦。咁就即系你可以租一间房又得，中意租一间屋又得。咁你房又可以分，即系一间独立房，即系套房啊，定系租同人分租厕所啊咁样咯。咁就喺世界唔同地方都有啦，喺香港又有，喺澳洲又有啦，喺美国又有啦，加拿大又有啦。咁就好多时候我自己去旅行咧，我都租 Airbnb 嘅，因为有阵时我想要成间 apartment， 有得洗衫啊，有得煮嘢食啊，咁样咯，系啦。咁就喺琴晚咧，咁喺 Melbourne 咧就有成班，我唔系好知点解 Daily Mail 要用呢个 African Youth 咯。咁就开 party 啦，咁开完 party 之后咧就打大交，咁就有其中一个人咧就俾人搵砖咧，就好似咧周星驰咧，即系你有冇睇周星驰嗰个叫乜鬼嘢整蛊专家咁样，你信唔信我真系坑佢个头啊？俾人搵砖坑个头，唔知做乜鸠咁样， 所以有咗整一件流血事件，所以就推大咗啦件事。 系啊，整一件流血事件咁样啦，咁就即系上咗报纸啦。即系其实差佬系离晒嘅咯，根本就系打晒大交。同埋我睇到呢间屋咧，其实几靓噶，系即系佢 Airbnb 个 site 度咧有卖广告咧，咁就$161成间屋，咁啊玩一晚咁样。 哇，咁 啊 好抵喎，真系。 系啊，即系 too bad。 唔系我谂事前嗰个租俾嗰个都唔谂到佢开 party 嘅，系咪？即系可能佢谂住系租俾你住嘅啫。如果你有开 party， 你唔会租。即系通常，因为 Airbnb 嗰啲业主即系嗰啲个体户嚟，个体 户 嚟，即 系啊， 类似你 Uber 咁样啦，即系有 system 啊，佢民宿，即系个运作咗类似 Uber 咁样。即系你譬如你住紧嗰间屋，你有个房空出嚟嘅，咁你又唔想嘥咗佢，就摆上个网度租俾人哋，或者一个房或者成间屋都好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你 最初你 Airbnb 嗰度咧，嗰個原意都係話即係租俾啲旅客，又唔想住唔想住酒店，亦都唔使咁貴，或者係嘛？咁同埋可以即係真正住到有屋嘅感覺咯，咁樣。咁我諗買嗰單咧，嗰、那個原本租俾佢個咧都冇諗住，我覺得你唔會諗住俾人開 party 咁喺度係嘛？咁我諗佢嗰度咧，即係有呢單嘢發生之後咧，我諗對呢個 Airbnb 呢一個嘅即係反對聲音咧，可能會咩？ 係好大。 因为而家其实新上场嗰、那个系嘛，系新上场个澳洲，即系呢个纽省，佢 省长啦，省长，省长 我都要话 propose 会呢样嘢噶系咪啊？ 佢话四月会去四月有决定啦，即系而家喺度研究紧咁样咧，就好似话 Melbourne 嗰个，因为佢系租咗之后咧，佢就跟住就搞啲 party 咁样咧，就$10一位收入去，啲音响费啊咩费咁样咯，咁佢又收钱，佢收嗰阵时佢又系，总之有人俾钱入去咁样咯，咁咪有啲，同埋你搞 party 嘅话，好似会有人饮酒啊，有其他嘢嘅咯，咁咪搞个事出嚟咯。 咪翻咗钱赚嘅喎，你真系租个 app 呢只 钱，系啊，$160，咪我廿个人嚟，我已经$200，系咪？佢可能真系跟嗰嚿 系咯，可以。 系啊，呢个问题啦，嗱，所以我就有嗱，我有啲人系做 Airbnb 嘅，所以佢就都问过我哋啲咁嘅问题，研究过。嗱，我哋就我有个人客，佢就系做喺 City 做 Airbnb 嘅。人客当然我哋主要佢个原意就系啲短途旅客或者商务客咁啦。你知喺 City 嚟讲嗰啲 Airbnb 嗰啲屋咧，有一班特别嘅租客咁系咩咧？一楼一 啊， 嗱，因为佢哋需要咧，嗰啲一楼咧就系灯网啊，开个 call 嚟到收客做啦。咁咧，佢哋唔需要嚟好多嘢，有啲咧就以前就喺 city 咧就譬如两三个姊妹租一间屋，咁而家租间又要租约又要租嘢难啊嘛，租一间屋难啊嘛。咁 A and B 我嗰日想做，咁咪走去百几蚊租一间啫嘛。我做两三个客已经为本啦。 系啊， 嗰度 A and B 咧，我唔需要去同嗰个业主接触噶嘛。你上网。俾網入咗一個 login， 跟住喺經 B and B 幫你做乜 ？B and B 幫你做個 booking， 跟 B and B 嗰個網幫你俾錢收噶嘛？嗱，阿 Jeff 你做過知啦，係咪啊？你直接唔需要去接觸嗰個屋主噶嘛？ 我唔係做一樓一，只不過 你可以做噶，即係話佢其實佢嗰個 B and B 嗰個形式啊，係非常之適合做一樓一噶。你發唔發覺啊？ 系睇下点啦，即系睇下你系成间 apartment 系做租啊。 你近 city 嗰啲通常有好多就系 studio 或者系一 one bedroom 嘅 unit apartment 啊嘛，咁系咪非常之适合啊？佢有 security 噶嘛？ 因为佢 租嗰啲就佢就真系自己个网就登个电话，跟住有电话嚟，佢咪跟住啊电话有人客。 咁佢成本都低喎， 佢咪俾个地址俾地址，佢哋揿钟仔上嚟嘅啫嘛。 点解你咁熟嘅？ 我 介绍 我有 Airbnb 嘅客啊嘛，做紧 Airbnb 嘅，跟住佢咪成日问啲，喂，如果啲客走嚟如果食白粉啊留低嘢咁点算咧？我话影身份证影乜嘢咯？我话如果你偷嘢咁点咯？咁有啲你自己要咩噶啦？啲嘢我话啲客真系食咗粉，佢又可能去食完走完之后，可能记得留低咗啲冰喺呢度，哦，咁咪系你噶啦，你系屋主啊嘛。 系啊，因为即系虽然话 Airbnb。就話有租客，即係其實你點樣 build 一個 profile 呢？你要 government ID 嘅，但係如果咁你知啲毒品嘅嘢冇證冇據噶嘛，咁屋主係你嘅話，你就要 bear consequence 噶啦，係咪先？係咯，咁就即係講緊點解其實 Airbnb 咁受歡迎啦，一來就係話平過酒店啦，二來就係佢收錢嗰度咧，即係佢會少啲口同被咬嘅情況出現，因為你全部嘢都係 prepay 咗個 service provider 先噶啦，咁即係你即係你入去住係頂多係譬如你屋主決定係收$200按金又好啊，$50按金啊又好咁樣噶嘛，即係有乜嘢咧？譬如即係其實我都有 friend 租 Airbnb 試過，即係整爛屋主啲嘢，咁就即係。屋主如果想 file claim 嘅话，咁亦都会同 Airbnb 讲翻先，咁 Airbnb 会攞你嘅 side of the story 之后再决定咁样啦。所以你话其实系一个好安全嘅，一个就一个好安全嘅交易平台啦。二来就 系收咗钱先嘅，系啊，佢 booking 嗰时 Airbnb 同收钱，同埋咧 Airbnb 之后咧会有啲评语嘅，呢个好客好唔好啊，或者呢个地方好唔好啊，个屋主好唔好啊，佢有啲咁嘅评语咁啦，即系大家俾分咁样啦，变咗咧可以。啲租客又可以睇下啊，呢个地方好唔好啊？咁呢个租客亦都系噶，佢住完之后平翻分噶，咁又租客衰咗，又 NB 又系难租，又难租屋噶咁样。 系啦，咁就其实即系点解啊？我哋省长阿 Gladys 咧会想去喐 Airbnb 咧？咁就即系阿猫主席，你话系咪话你多客人喺 City 附近系即系其实买咗几间数几间嗰啲叫嘅高级公寓？即系原本呢啲高级公寓咧都唔系普通人住嘅，因为其实好贵咧，同埋近。 佢高咩级啊？佢价钱高级啫嘛。你入去睇啲料渣到不得了，真系厕所漏水嘅。個沖涼房，因為啲沖涼房我哋係佢因為佢啲structure 條例咧，就啲沖涼房間都唔可以落磚，用翻啲嗰啲 gypsum 嗰啲板嘅。咁沖得幾個月咧，啲水就點樣流出廳啦？我諗啊，個價錢貴啫嘛。 整都冇用㗎，整都冇用，係啊，整唔到啊， 係 啊。 你咪整魚缸咁咯，打多啲嗰啲 玻璃膠，打玻璃膠， 去到封啲。佢又唔俾你落磚 啊！佢幾個月之後又扭過㗎啦。 是啊，因为佢原因就是你不可以用啲太重嘅料，不可以用太重嘅料去做到嗰个大嘅太个负荷太大，咁所以啲料一定要薄同轻，呢啲咁咪就系澳洲其实呢个又有啲比较落后少少嘅例嚟嘅，吓。 系咯，咁就即系讲紧呢个叫做即系阿 Gladys 咧，就觉得咧喺呢啲旺区咧，啲人咧就用 Airbnb 嚟做叫做投资咁样咧。其实咧 Airbnb 咧讲紧咧差唔多系成900蚊1000蚊一个月啦。咁你普通你普通你收都系即系一个礼拜 ，sorry， 你普通你就算收租啊，都系譬如你话600-700蚊咁样。咁你大佬你买一间嘢翻嚟，你可以咩？你可以收成900几蚊租，咁你话系咪突好多出嚟咧？咁所以呢个 系 间接令到雪梨个租金变咗超级昂贵嘅原因之一。 系啊，冇错，因为佢哋嗰啲做即系经营呢个行业咧，佢系唔系同个租金市场挂钩，即系唔系用个租金市场，佢同酒店收费嚟挂钩啊。咁你如果你将所有嘅物业即系近市区或者呢啲做呢啲嘅市场嘅物业。你將佢從個酒店嚟到掛，以個酒店嚟做個收費指數嘅話，咁你普通一般人你點去承擔？係咪？你話啊、哎，我酒店平，我酒店喂，咁我係住個住家啫，我冇話要租間酒店嚟做我屋企噶嘛？咁你咪對嗰班人真係有需要係需要有一個近市區而有需要一個穩定嘅住所嗰啲人，咪、那個負擔好大咯，影響好大咯，係咪？唔係個個住酒店噶嘛？ 同埋阿簡洛夫咧，其實你話即係。你作为一个叫做即系市民，系咪其实你都支持呢个决定啊？即系叫 Gladys 想 ban 咗。 调翻转嗱，我作为一个消费者咧，咁我就觉得几好嘅。即系譬如我去第度旅行咧， 酒店咯， 系啊，即系唔系我多啲选择啊。即系我唔系中意住酒店啊，咁我要有选择嘅。作为一个消费者，但如果作为一个市民咧，即系如果我一个雪梨嘅市民咧，我就反对嘅，因为其实你。好明顯嘅，譬如如果你隔離間屋，或者你住，如果住阿 apartment 隔離嗰個單位，或者你再想住 house 都好啦，隔離間屋，你慢慢都有唔同人出入嘅，你唔舒服噶嘛，係咪先？ 係有噶呀，係啊。 呢個其實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係話你，正如你話都間接推高咗呢個樓價，好多人話投資，咁啊即係將市區或者將一啲熱門嘅地點嘅單位就今日一掃曬就做呢啲咁嘅嘢，咁你普通人就負擔唔起喎，即係住宅區嚟。 佢会即系整体会带动到嗰个租务市场系会向上升啦，同埋个楼价都会上升啦，因为佢哋系以一个投资利用嚟计噶嘛吓。 喂，同埋你 city 好多人嚟都 CGL 早翻工噶嘛，咁你俾啲闲杂嘅人等入嚟，用乜嘢俾人打劫啊？咁啲你又追唔到喎。 系啊，同埋啲治安一定会差啦，即系好似你 Melbourne 嗰单打交咁样，你租咗你隔篱，你当你住喺隔篱嗰间屋嘅隔篱，本来好地地，如果大家即系住宅区嚟啫嘛，系咪？应该好平静嘅，租咗俾人咩开 party， 大佬打交，啲治安又大得差喎。咁我所以觉得咧，即系你 Gladys 而家呢个提呢个话会禁呢、這个Airbnb 咧，我觉得个民意系会支持啊，所以我所以觉得而家就系炒嗰啲楼嚟做呢 Airbnb 就真系小心啲，分分钟你买几间。大 镬啦！系啊，所以我有一嗱，唔讲嘢话一鸡死一鸡明喎。我有一个客，佢就已经即系佢已经闻到个浪味啦，即系佢已经开始放啦。佢有啲楼咧喺唐人街就做 Airbnb 嘅，佢就买翻嚟之后就买成六十七、六十八、六十六到尾咁样嘅。咁啊，而家行咗年几啊，走咗年几都揾咗笔啦。咁而家就闻到呢个浪味咧，佢就已经开始放嗰只楼。咁放嗰只楼，佢又放到即系80几万放出去啦。咁即系拉匀嗰都唔系赚好多啫，佢想甩手咯，即系谂住就咁。跟住佢一放咧，哇，几多大陆客飞过嚟睇啊，即系觉得有得赚啊。 咁啊啲大陸喺國內飛過嚟一個禮拜就喺度，跟住又睇啲屋啊，睇啲環境。最我覺得最驚訝就係除咗呢啲貴之外咧，仲有喺即係喺唐人街附近咧，喺正舊嗰、那個entertainment centre 嗰度，嗰度嗱地咪拆咗，而家重起咧，有座大好高嘅啦。咁就呢一房喎，大約係五十平方米，五百幾尺嘅一房單位。叫價叫到920,000，即係而家已經佢都未，因為未入伙，已經係定價定到920,000一房喎。咁啲中國客嚟，所以點解唔歡迎佢哋？佢真係唔知價亂咁抬高曬個市。佢哋啲中國投資客啊，抵喎抵喎，九十，即係佢唔係諗住自己住啊嘛。我首先90,000，我計啊，我租哇，佢哋即係諗住我一間房，而家呢啲咁嘅房都可以租到1,000一個禮拜。我到時我間仲靚，我租1,200一個禮拜，我一個禮拜收5,000租。買得過，買得過，抵。咁但係你有冇佢？你同個實際嗰、那個地產係咪脱咗節咧？係直情脱節，係不停係抬高，因為佢哋睇嗰個利潤同埋睇嗰個本錢，佢哋唔係同我哋本工嘅，即係本地嘅一般人嘅負擔能力係掛鈎，全脱節，係一個係一個，我都唔識講係乜嘢，你係咪？即係你話，所以係，所以我覺得係執政黨係時間係受壓力嘅，都係受到壓力嘅。如果唔係，阿基之前唔會四月諗呢樣嘢出嚟嘅。 唔係佢哋唔清楚，即係個政策而家可能有機會轉變啊嘛。因為如果你一禁呢個 Airbnb 咧，咁你就嗰你買咗好多單位諗住做呢啲生意啊，大鑊㗎啦你就。 咁有啲做開可能就都驚驚地，咪氹民接手咯，咁樣嚇 嚇。唔係，即係原本唔係咁嘅。原本咧，即係 Airbnb 咧，就係一啲知道本地嘅人咧，佢自己嗰間屋大個頭租一間房出去，或者放自己又，即係你根本係就算你禁咗佢都唔好影響，就禁到咪唔租咯嗰間房，佢自己住翻咯咁樣。你如果即係專登擺錢落去 invest 咧，就是、 投資嗰班係啦， 呢啲就大鑊啦嘛。哦， 係啊。譬如嗰間屋真係我自己買咗喺度住嘅，我三間房，跟住我仔出咗外國，咁咪成日有間房空喺度，咁樣間中有啲人下嚟都好啊，幫補下水電費都幾好啊，咁咪租。 但係同個三唔識七，你唔驚危險嘅咩？你同個三唔識七嘅人住，你唔驚危險俾人哋打劫啊？陣間咩事咩？ 咁你 咁有 辦法㗎啦。 你真係要揾錢就你預咗即呢個 risk 啦，你有你做得呢樣嘢賺錢嘅話係咪？ 即係你唔同你收啲留學生喎，你同啲學校，人哋學校會俾曬個留學生嘅 background 同資料你喎，即係嗰啲 homestay 嗰啲我講。 嗰 啲咧你有 background check 又成，有得有 記錄 在。你 Airbnb 呢啲冇嘅喎。 係啊，冇同埋身份證冇確認㗎。 Sorry， 係點啊？ 你哋有冇喺澳洲租過呢啲屋啊？ 有啊，做咩？ 啊，唔係，我想即係講下啫。嗱，即係我就個嗰陣時有個親戚過嚟嘅，即係過嚟探即係探我。咁佢就叫我幫佢揾咗地方。咁啊，我幫佢揾咗啲 Airbnb 啦。咁就係一個嗰啲幾新下嘅，即 係 唔係 apartment， 應該屬於嗰啲叫咩啊？即係一間 house 啊，類似咁樣嘅，都幾新幾靚下嘅。咁樣佢就即係我同佢登記咗入去住啦咁樣，咁其實嗰兩個、那個屋主就係兩公婆咧，日頭走咗去喎，俾底成間屋嚟喎。 哦，係啊，唔出奇啊。 嚇，咁樣嚇，咁即係佢嗰即係幾年前啦，應該係，咁即係佢我即係我同佢租嗰啲，好平嘅啫，唔知幾十蚊50-60一日嘅啫。咁其實你就等於日頭係住曬成間屋嘅，夜晚你就住翻個房咁解，即係佢會夜晚翻嚟啊，但係日頭就兩公。呢度嘅，咁其实你嗰阵时系好抵，即系觉得好抵，你成间屋住晒咁样吓。 佢话相全世界都系好人嚟噶嘛，呢啲又系。 系啦， 即系佢又即系佢坦白讲，我都住过呢啲唔少次，即系租间 private room 咁样，咁佢值钱嘅，佢一系就摆 office 或者佢专门锁埋间房度啦。佢所谓 common area 亦都系即系 Airbnb 嘅 experience， 就系俾一啲 traveler 可以同个 host 有 interaction 咁样。 佢原意係咁樣嘅，原意係就即係俾你，即係佢本身都係話，哦，即係佢或者佢都喜歡接觸啊外國啊唔同人啊咁樣，唔同嘅人咁樣嘅，都佢原意就係咁樣。但係呢啲嘢一商業化做咗之後，我就覺得話而家咧開始咧就商業化咗。 你一個地方多強個人做呢啲嘅時候，就會變質噶啦。 而家咪咯， 強國人， 而家咪咯，即係 你強國人啊嗰啲嘢乜嘢正常？就算你話即係總之係強國人啊，啲阿差啲回狗啊，有正常嘢都俾佢哋搞禍噶啦。 係啊，本來啲好嘅主意或者好係即係都無傷大雅嘅，但係有真係啲強民一插咗手嘅咧，就衰硬啊，即係變衰嘅就係好嘢都俾佢搞衰嘅真係。 喂，落下一個 topic 啦，冇乜時間啦 ，T。 TPP 喎、啊，而家阿 Trump 上任第一日咧就話要即係要 cancel 呢個 TPP 喎、哦。咁喂，仲有喂有一單新料就係咧，呢、這個叫做王毅今個禮拜會訪問澳洲紐西蘭喎、哦。咁 係啊，聽到啱啱今日先出嗰單嘢嚇，話嗰個外長啊嘛，呢、這個真係好呢個都又好多風波，好多新聞嘅呢、這個王毅又 係 咯。 即係對於呢個 cancel 咗個 TPP 咧、啊，原本咧澳洲咧就係好想。好想快啲入咁樣噶嘛，而即係其實大眾對於 TPP 亦都一無所知啦。咁王毅嚟到澳洲，咁會對於呢樣即係對於呢、這個即係叫做呢、這個叫做極呢、這個二十一世紀不平等條約 TPP 會點咧？係咯， 唔係其實咧，我哋呢單嘢咧， 佢想用中國去代替澳即係代替美國咯。佢想入，佢想入咯咁樣。可能想攞 澳 洲嚟支持咯。 你想講乜嘢啊？ 唔係，我想話就係話，你對喺呢個時間見睇到阿王毅嚟澳洲訪問，你睇到啲咩嘢？ 攝位啊！ 唔係，因為近期有冇睇過即係一個 video， 或者其實佢本身係一本書嚟嘅，係《Death by China》。 係啊，記得係啊，呢排又俾人捧翻紅啦！呢排好多人都喺網上講翻呢本書啦嚇。 咁呢本書就 啲傳媒都攞翻出嚟嚇。 那個即係我睇咗個 video 啦，就係話即係其實都係講嗰啲嘢，其實我都知道曬，就係、是、講即係中國大陸點樣用呢、這個匯率啊，點樣用呢個操控呢個成本啊，傾銷美國啊，令到美國即係失業率啊高啊，同埋佢 control 咗佢個 market 啊 ，control 咗個美國市場用廉價貨品 control 市場。其同埋嗰個呢個書嗰、那個editor 咧，嗰、那個Peter 唔記得咩名啦，咁就係俾佢即係而家 Donald Trump 委任咗佢做呢個貿易部嘅，即係個內閣嘅貿易部長，即係嗰、那個咁就話咧，即係其實而家好明顯咧，就美國會同中國發動一場貿易戰噶啦嚇。咁有 你睇睇啊，其實我又睇下 Donald Trump 佢個內閣真啦，全部都係一班比較都係反華，即、就、係、是、反中共嘅，係英派，即係反對中國唔係咁好印象嘅嗰班官員嚟嘅嗰班。 咁同埋早前咧 ，Donald Trump 呢個早前啊Malcolm Turnbull 咪放話美國唔玩 DPP， 我哋請中國人嚟玩啦咁樣係咪啊？ 嗯。咁我所以王毅飞过嚟啦， 系啊，同王毅呢单嘢有啲关嘅，咁啊见即系王毅咪走过嚟撩下你咯，即系啊你搵我啊咁样，我又俾 offer 啲咩俾你，咁啊引诱下佢咁样咯，啊， 一定带埋好多啲 secret agenda、secret deal 过嚟噶啦，一定今次 系你大陆带嗰啲嘢都系搵澳洲笨，搵纽西兰笨嘅啫，有咩好嘢啊？想问下。 其實呢個 TPP 都係即係揾笨嘅啫，係咪？ 揾笨㗎。 如果即係大家你再熟悉下佢個運作，好多人唔知，好多人噏嘅啫，就係成日睇個 TPP 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指咩油啫？其實佢係將商家嘅自由度係高於國家，凌駕於一個國家嘅自由度，即係相比於 正啊。講 TPP 個詳細啲啫，對，即係如果真係入咗之後有咩影響啊？對，譬如用澳洲嚟講啦，啊， 我哋之前節目都講過啦，咁。你話如果入咗澳洲入咗 TPP， 咁就首先就係呢個叫做好多你話 safety standard 啊嗰啲嘢會要跟咗人哋嗰套嚟玩啦。 係啊，你自由嘛嚇。 係啊，同埋就即係有即係其實你會將澳洲、美國、紐西蘭、加拿大、日本、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文萊、智利、墨西哥同埋秘魯嘅 standard 劃一化咁樣咯。 系啦，嗱，譬如好似话举个例，好似话咗譬如食烟咁样，我哋澳洲而家咪有啲警告字句嘅，即系话食烟啊，咁如果譬如有我哋喺 TPP 里边有好多国家，我哋唔会有呢、這个警告语句嘅，咁如果我哋系嗰啲国家，佢哋嗰啲烟草过到嚟澳洲嗰时咧，我哋有乜嘢逼去加呢语句？咁跟住佢对喺商业嘅角度讲啊，因为你哋澳洲嗰个 safety measure 加咗啲。警告語句令到我的顧客流失，咁呢個損失係你哋澳洲要賠俾佢哋嘅。我哋喺我哋從來國家，喺我哋從來好多國底，我譬如我越南做嘅，我拎去泰國賣又冇事，拎去邊度賣都冇事，到都唔管我嘅。我拎嚟澳洲，如果因為你要我加呢句字句，令到我啲貨品喺澳洲賣損失嘅話咧，係可以過嚟澳洲政府賠償俾我嘅。咁呢叫自由貿易喎，因為自由啊嘛。咁其實自由，你變咗呢個自由係比較係太過無限擴大咧，係。 凌驾于一个国家入面的我哋嘅宪法、宪政啊，或者我哋嘅即系国家嘅安全啊，同埋我哋嘅保护喺度咯，系咪？ 即系除咗其实你话，即系除咗你话用烟呢个 example， 另外一个 example 就系譬如话 ，OK， 而家某一间公司要喺即系譬如讲紧系 Hurstville 起核电厂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譬如强个公司。咁啊，貓姐咧就係啲好勇武嘅好勇武嘅抗爭者咁樣啦。咁就即係去喺 Hershey 嗰度就譬如瞓街啊，叫做即係個核電廠度打地基，跟住阿貓姐去嗰度屙屎咁樣啦，咁啊阻住個工程進行啦，係啦。咁就跟住之後咧，其實咧呢個叫核電廠嗰度咧就可以告澳洲政府同埋告貓姐咧，就話你阻住我發達。因为呢个根据呢个叫做 TPP 或者呢个叫即自由贸易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可以会令到澳洲政府或者即系其实 participate 嘅政府咧受到好多不必要嘅不必要嘅官非前身啊，好大机会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譬如话我系我当嘢俾你啲本地人嚟走嚟抗议乜嘢咧？即系你个政府系冇保障到我嘅利益，咁你个。喺呢個根據呢個協議，你個國家係即係你個政府係對我失職，係要賠償我損失咯嚇。 同埋就即係由於呢個自由貿易嘅關係咧，咁其實咧，譬如即係你話有一樣嘢，譬如喺澳洲係賣得好平嘅，譬如你話$10一粒維藥咁樣啦。但係由於美國、加拿大同埋泰國咧係賣開$300嘅，咁即係譬如你賣你喺澳洲賣$10，咁係咪對其他？即係簽署咗呢個自由貿易協議嘅盟友係咪唔公平啊？咁澳洲咪又要變咗做$10，即係變咗做$300咁樣，係啦。咁就係、是、即係你話你話其實你話簽署呢啲嘢，咁係弊多於利咯。有冇人有嘢補充啊？ 仲有一樣就係嗰個 copyright 啦。咁即係我哋譬如而家喺互聯網，可能有啲嘢有時都即係啲版權嗰啲嘢，好多時都會即係會點講咧？即係會用，即係攞咗啲嘢冇版權嘅，咁有啲可能係即係正路上應該係非法嘅，咁但係可能嗰啲嘢好細眉細眼就冇唔會執行嘅，咁就或者澳洲政府係唔會理你嘅，咁但係如果係入咗 TPP 之後咧，佢就連你個網絡都會監管埋嘅，即係如果你喺度，譬如下載咗一啲冇版權嘅嘢咧，你可能而家澳洲政府就隻眼開隻眼閉，或者唔得閒理你啦，細眉細眼嘢，但係將來可能喺第二個國家嘅公司會過你。咁即係话呢 喺加拿大好耐㗎啦，加拿大人只我 download 戏佢真係无啦屋企收信佢屌话咩你侵犯版权就屌你啦。 唔係咁你就係将来即係你变咗呢度嘅互联网公司呢就冇得话唔交嗰啲资料俾第外国㗎嘛，即係外国有权攞你啲即係本即係澳洲嘅互联网公司嘅资料啦嘛。以前就係澳洲政府先有咁嘅权力嘅啫。 係啦冇错啦，你个即係等于佢嘅意思就话佢要维护佢嘅侵权，维护你惊你会侵嘅权呢，跟住佢就可以侵你权啦。呢啲系咪又系即係呢啲唔知咩嘅逻辑啦，系咪先啦？ 唔係啲總括言之話，其實你入咗 TPP 咧，你就呢個政府就係犧牲咗你本身有啲權力噶啦。即係你本來喺澳洲呢度，你有多權力，譬如你啲環保法例啊，呢、這個勞工法例啊，好多嘢你本來有自己一套嘢噶嘛。TPP 之後咧，你要同佢睇齊噶啦。即係話咧，你有啲嘢可能你唔同佢 TPP 其他國家一樣嘅時候咧，咁如果令到佢嗰間公司有損失咧，佢可以告你嗰啲政府啦。咁如果你咁你政府可能要赔好多钱俾呢啲公司咯，啊，你或者要 fulfill 翻嗰个即系嗰个合约啊，即系你入咗 TPP 嗰个 member 嗰样嘢咯，啊，咁我睇嗰篇嘢其实咧就分析过咧，如果入澳洲入 TPP 其实咧去到2030年咧个经济增长只系 benefit 到3% 嘅啫，美国仲少，呢个系1.几%，即系佢即系估计咗条数出嚟就话，如果呢啲国家即系呢个 TPP 系成立嘅时候咧。澳洲是僅次於美國，係冇即係利益是最少的，最多是越南，佢可以增長30-40%嘅，即係因為嗰啲地區是唔係發展個未發展嘅國家咧，咁即係總括而言咧，就呢個 TPP 咧，佢係益咗嗰啲發展中國家，就唔係嗰啲澳洲啊、美國呢啲發展咗嘅國家嚇。 係咯，而家暫時我哋嗱，我計翻個記錄，而家我哋暫時即係而家講緊啊話，我哋即係成日提住話 TPP 咧，其實又有啲咩國家係參與？譬如好似話而家係本來就係澳洲嘅，唔係本來就係美國最先係 扯頭攬大嘅。咁其實參與嘅國家係會有澳洲啦，除咗美國之外，澳洲啦、紐西蘭啦、加拿大啦、日本啦、新加坡啦、越南啦、馬來西亞啦、文萊啦、智利啦、墨西哥同埋呢個秘魯啦。咁你睇下就係、是、即係真正係講一個商業強。比較有實力嘅國家，除咗美國、澳洲之，除咗美國之外，加拿大之外，日本之外，其實都係澳洲咯，係咪？其他嗰啲都係比較。 但係問題佢行 TPP， 佢唔係跟澳洲你本地嘅法律喎，佢係跟佢嗰個國際法係咪啊？定跟美國啊？ 佢自己 TPP 傾一套出嚟嘅， 佢自己即係好似好似另外一個歐，即係你當一個南太平洋歐盟啦，係咯。 系啦，系啊，佢有自己嘅條例、自己嘅條款啊，定出嚟嘅咁樣嚇。嗱，咁你話以前有個美國喺度啫，係咪？夠我。而家美國退咗出，真係有。如果你揾到中國入嚟，咁咪中國話事啦。如果你講嗰個貿易嗰個實力最強就中國噶啦。如果中國入咗嚟，係咪？啊，咁啊，中國梗係以佢哋為準噶啦，咁樣。咁你澳洲唔死都唔得啦，係咪咁樣嚇？ 本身我觉得入 TPP 已经是荒谬啦，如果你再找中国来就更加荒谬咯。 咁你即 FTA 咯，咁你使乜 TPP 啫？已经有 FTA 咯，系你个 free trade agreement 已经有 FTA， 做乜仲要 TPP？ 我就唔明喎。 嗯， 唔死都冇用，真系。 系啊， 即系 所以美国咪退出咯吓，唔玩咯。日本都会唔玩噶啦咁样。 梗系啦，呢个日本睇美國大，但係咧，你話即係呢個叫做佢退出咗之後咧，王毅嚟咧，會唔會即係因為其實你話講個美即係中國同埋澳洲嗰個 TPP 咧，唔係即係嗰個叫 FTA 咧，簽咗一段時間冇咩咧？你覺得王毅今次嚟會唔會大舉進軍澳洲咧？即係 take 呢個 opportunity？ 我覺得佢會俾好多嘢引誘澳洲。因为佢而家中国即系已经即系佢闻到阵味噶啦，因为其实另外一度咧就系个消息就是日本同美国咧系有好多deal系倾掂，即系因为美国退出 TPP 啊嘛，日本咧都唔系好想玩，咁咧佢私下同美国咧就针紧嗰啲嘢，咁、可能就系美国同日本即系、就是、另外一个自即系、就是、其实Donald Trump 个政府唔系话即系唔系保护噶，佢系想同你哋个别。针咁解啊，即系佢唔想同你大围一齐玩啊，咁我同日本已经针紧一啲嘢咁样，日本可能如果执得好嘅时候，仲同你玩 TPP 咩？仲同你搞咁多嘢咩？咁剩翻落嚟嘅时候就冇，即系冇咗日本同美国嘅 TPP， 即系唔系 TPP 啦。咁而家中国呢个时间啊，派呢个王毅过嚟咧，就系、是、想利诱呢个澳洲啦。我觉得就吓，咁、其实好即系我谂。未来要即系好多会变缩变化咯，即系你睇下佢受唔受到利诱啊？啊， 除咗呢啲咁嘅色友都似噶啦，因为 派多啲咩个？ 派多盐碟， 又系出个招，又系， 但系总之 搞好啲公关啦，带多啲公关过嚟咯。 即系我谂呢度其实都可以总结今日个 show 啦，系啦，都差唔多啦。即系嚟紧呢，即系而家基本上你系Trump 同埋啲法院喺度大斗法啦。即系呢下 plan 下，即系 ban 下你嘅叫做immigration ban 啊，呢下又即系 cancel 翻啊，同埋即系你而家系讲紧系周围都有示威，你加州你 UC Berkeley 想请个叫做叫出位少少嘅右派嘅人都俾人批斗，系啦，咁而家系一片乱局。 喂，趁咗少时间，喂，不如你讲讲你嗱啱啱去完美国，你觉得点样咧？即系我哋就睇到哇，好多左交示威啊 ，Kitty Cat 嘢啊咁样，或者睇落好似好多人反对啊 Donald Trump 咁。你啱啱喺去完美国啦，咁你当地你睇到啲咩，感觉到啲乜嘢？ 我啲亲戚对于呢个叫做 Donald Trump 参选好兴奋，觉得好正。因为点解咧？即系其实咧，你话美国系 OK 系好多人好左交，即系反对。Trump 即係叫做即係佢哋口中嘅歧視 歧視 immigrant 啦，但係大佬我啲親戚正途入去嘅，好同埋喺嗰邊係捱咗三十幾四十年至擁有到今日嘅嘢咁樣喎，即係你話我唔保護翻自己所 fight for 嘅嘢同埋所信奉嘅價值，你班友即係你班友咁樣人道理由咁入嚟就可以同我哋即係想攞我哋嘅嘢，你要求你同等待遇，你唔好玩啦、啊，真係。咁你話即係 OK， 我啲唐人親戚就覺得好正啦，就算啲鬼佬係即係我同嗰度嗰啲鬼佬係傾過，咁就即係話 OK 嗱。而家 Trump 上台，咁你之後嗰啲 H1B 啊、啲 Visa 啲點？佢話嚇，而家即係咪做到幾多咪擁入去咯 ？Trump 會唔會真係發癲，真係喐 tech industry？ 佢會喐嘅，但係即係佢喐 in a way 係唔會令到成盤生意唔掂咯。大佬，你 tech 嗰班大佬而家你銀行賺咩錢啫？你美國而家都係靠 tech 嚟揾食噶啦，你真係懟冧佢，咁你係咪即係？嘴冧埋自己咧，你而家你好多你话你就算讲紧 OK， Donald Trump 系揾 Goldman Sachs 系统嘅人嚟治国，咁你而家讲紧好多融资啊、IPO 嗰啲咁嘅嘢啊，都系要靠 tech 噶啦。你而家传统工业仲有几多，仲有几多嘢要做啫？你 Snapchat 嚟紧又上市咯，所以其实佢哋对于之后系乐观嘅，同埋你其实你 Trump 上场之后啊，你巴菲特啊都买咗。都买了一堆嘢啦，同埋佢身家又升咗，因为啲股票真係好得啊嘛，系啦，咁就即係你同埋 Trump 而家就即係好多嘢想做，好多基建要搞，所以其实係一即係我接触到嘅人係觉得係正嘅，係呀。 喂，似乎好似马云都撑佢喎，阿 Trump。 马云收皮， 嗰啲就咩啫？收皮啦，嗰啲系咩啫？见人讲人话， 投机主义 呢下呢啲啊， 系啦， 呢啲机会主义嚟嘅啫 ，OK。 咁其实咧，即系我最后个补充咧，就系话咧，即系话即系对于呢、這个美国嗰、那个，即系而家嗰个 Donald Trump 嗰啲嘢咧，譬如主流传媒好多都系你都知系嗰啲啊左交传媒啦，即系嗰啲传媒系Democrat 噶嘛，咁佢哋我哋而家睇到好多嘢都话啊，好多人会反对啊，好多人对好多乜乜乜乜嗰啲报道咧，好多而家都好偏颇嘅，咁即系正话啱啱啊，二世祖讲完之后咧，即系话其实咧。好似咪睇唔到咁解啫，即系其实美国有好多人系反对佢，但系有更多人系支持佢嘅。不过嗰啲冇行出嚟，或者嗰啲传媒唔报咁解啫嘛。 系啦，即系通常呢啲系反对嘅人出嚟示威啫嘛，赞成嘅话唔使出嚟示威噶嘛，因为佢已经系已经当选咗噶嘛，我唔需要示威噶嘛，系嘛吓，即系好少见一班赞成嘅出嚟示威噶嘛，通常有啲反对嗰啲先至走嚟示威嘅啫嘛，咁样。 咁啊，系啦，咁就即系我谂。即系睇下下个礼拜睇有啲咩新嘢爆啦，因为今个礼拜 你仲会唔会去美国啊？短期 会 啊，唔系咁你我真系去到美国嗰阵时同我哋保持接触下啲报下嗰啲嘢， 报多啲 嘅。唔想睇 CNN 啦，唔想睇。 唔系咁我下几集，我哋而家每个礼拜做一集啊嘛，下几集都会喺度嘅。但系三月咧就三月就应该唔喺度噶啦，系啦。好啦， 系啦，你就去到美国亲自落到民间嚟到帮我哋攞料咯，我哋又真系睇嗰啲传媒都唔知信唔信好系嘛？ 其实 你又去到民间度做啲真实嘅报道俾我哋咯。 而家系流料满天飞，即系主流，即系左交又 post 假新闻，右交又 post 假新闻，所以不如自己落去攞料算 系咯。系啊系啊系啊，反正系 OK， 靠你啦。 OK 啦，系啦，咁啊，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多谢各位收听，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